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春节联欢晚会的经典之作。1990年，陈佩斯和朱时茂的主角与配角以独特的视角关注了演员之间的微妙关系，获得了美誉。随后1991年和1992年连续两年推出了警察与小偷、姐夫与小舅子等上乘作品，使得陈佩斯和朱时茂成为了春晚上名副其实的大腕级人物，这也让这种一正一邪、极具矛盾冲突的滑稽形象深入人心。陈佩斯和朱时茂那种对形体夸张的分寸感，显示了话剧专业演员的扎实功力，受到了观众的热烈回应，使得大家忍俊不止。蛰伏民间的小人物、坏人一旦被陈佩斯演绎，似乎就变了个样。下面请您欣赏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姐夫与小舅子》。 走，你轻点手掌。 怎么了？ 脚崴了，知道吗？ 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 谁让你追那么紧的？ 你不跑我能追吗？ 你不追我能跑吗？ 这还是我的不是、 哎、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你干嘛非追我不放？ 不，这能怪我吗？黑咕隆咚的就你那辆，我顺着亮光就追来了。 行，你也甭废话，要走也行，去给我打个的去。 干嘛？ 上派出所啊。 打的进派出所？ 要么你给我揉揉，你揉好了我跟你走。 哪个脚？ 这个。 这个那好。 哎呦你这是，哎呦， 看看好了吗？ 还真是好了。 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小二，你别胡闹好不好？这不是在家里， 你给我打开！ 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别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 再说你都听见了，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不就是那个警长，我是黑猫 啊！ 你再报告一次。 怎么报告？ 你就说，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十分狡猾，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 丢了。那丢了，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 行，我不放你不放，干什么？你黑猫的，我堂堂的陈小二，怎么到你这就成老鼠了？ 那是你的代号， 你才是老鼠呢。 我怎么是老鼠？ 你就是老鼠，我姐是黑猫。你见了我姐，你就像那个老 鼠。怎么是老鼠？ 你就是老鼠，我姐是黑猫。你见了我姐，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全那个样。娟儿， 行，我就那么怕你姐？ 你不怕？我姐说一，你敢说二吗？ 我不说二。 你敢吗？ 我就不说二。 还就不说二？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煤去，你敢有个不字吗？ 我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每天一到礼拜天，给我们家把床单子、被单子咔嚓咔嚓一洗，一天连个怨言都没有，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你妈说了，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 算了吧，我妈那是为了省电 啊。 这今天这事儿，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商量？ 我当然要，我先把你送进去，再和你姐商量。 怎么着，你非要把我弄进去？ 小二，就你这点事儿吧，进去认个错，说说清楚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啊，就这么简单。 说呀， 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对不对？ 什么？让厂长领我？我不去了。 怎么了？ 不能去。 为什么呀？ 这事不能让他们知道。 那怎么？ 我现在是领厂查看期间，我就。 哎呀，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 不是让他们知道了，那非把我开除不行。我这干什么？我不行。 你看，你现在知道了吗？晚了。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你说吧。 家长成吗？ 家长也行。 那就是你了。 这我怎么成的？ 你是我姐夫。 哦，不，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在法律上 不是有事实了吗？ 哎，你别这么说啊！不是，这不是一回事。 不，我承认了，你就是我姐夫。 姐夫， 你接我去啊，你把我领出来。 啊，我把你送进去，我接着把你领出来。 哎，有点麻烦了，是吧？ 是 啊，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 哎呀，小二，你就进去说说嘛， 能说清吗？到里头去，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 没事怎么能说出事儿来？ 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 哎呀，这我们是讲道理的。再说，那还有我吗？ 你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 啊？ 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下有班长、组长，你算老几啊？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在所里处理问题，一般我不发表意见， 那是轮不上你。 但只要我说话， 跟没说一样。 只要我说的对， 不可能叫办。 哎呀， 你想啊，混了这么多年，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还说什么呀？说， 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 你也就蒙我姐还行， 我怎么蒙你姐了？你没蒙， 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哎，娟儿，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这都年底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这，他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吗？ 你呀，我算看透了，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也就欺负自己家人拿小舅子开个心还行。哼， 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啊。 怎么着？我就错了， 你套什么近乎？ 什么叫套近乎？ 我今天这小警察就和你铁面无私了。 怎么着？ 走。 干什么？ 走。 我不走。 你走， 我得抽根烟。我说掏不出来， 走， 你给我打开，我把烟掏出来，抽什么？抽完烟我跟你走。 来，好，我这有。 什么呢？ 国产的， 丢不起那人。 哎， 你不抽算了，你不抽， 走。 哎呀， 你是又怎么了？ 我这后背痒呀。 你看你那是事儿吧？ 我这你给我打开，我够不着啊。 忍着吧， 你看我这够不着， 忍着吧。哎，好，我给你挠挠行不行？ 不用你 拿，隔着衣服能解痒吗？ 哎呦，你这爪子冰凉冰凉的。 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你们赶着窝里捂一捂。 真是的，你哎，我也凉啊。好，来， 你给我打开，我自己挠，挠一挠不就 拿。 上面 啊， 下边 啊， 左面 啊， 右面， 到底哪边？ 全方位的吧。哎呀，你也得有点重点呐、 啊。重点在哪儿？ 就这。哎，对，是的，就是的。使劲儿啊你！ 我这都痒了， 你看我给你挠的， 哎呦，用不着你，哎，你怎么能带你？ 真是的，哪儿不是哪 儿？走，往哪边？往这边走， 那边绕远，这边近， 干嘛出那去？ 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 哎， 路过家门口干什么？ 怎么着？ 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大过节的，人都以为我失踪了。 你这样打什么招呼啊？ 那怎么办呢？那家里以为我失踪了，和孩子到派出所找我。 不行，你怎么说嘛？ 怎么说？我就说，妈，姥姥，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就是连一串的。再说，你要让我到所里去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年是不能在家过了，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送点钱吧。 你不能这么说，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 别咱妈咱妈的 啊， 那是我妈 啊，你妈身体 那没关系，不就是心脏病吗？要不让她看着吧。 再说了，咱姥姥的。 别咱的，套什么劲 啊？你姥姥的。 你姥姥的。 咱姥姥的。 别咱的。 你姥姥的。 你姥姥的。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 这不一样吗？ 你就说他老人家 啊，他老人家有脑血栓。 没关系，说不定让你这一气啊，还嘣一下就给气疯了呢。 哎呦我告诉你，嘿，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 走走走走走走吧。 你要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 你放心，以后你再也见不着。 哎，走就行。 走，让我妈也看看，瞧这女婿啊，多英雄，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铐走了，明天就是丈母娘，后天就是我姥姥，大后天 哦，对，你得把我姐留下。 小二， 你们好过小日子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行了，我算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什么叫杀人灭口。 我揍你。我 打人呢？你还想 你打你打。 嘿，今天你不打你这小舅子。 我打你。你说我怎么摊了这么个小舅子？ 别说这个啊，你还没结婚呢。 朋友们，你们说像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 放啊！ 有规矩啊， 放啊！ 瞧这位大姐有政策水平，人家 别叫人家大姐，人家才五岁， 人家有辈儿大。大妈，你说的。 哎呀， 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这样我再问问他，小二，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 是 什么？不可能的， 不是，真不是， 这真不是。 反正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 那本来嘛就是。 刚才你不跑，我也不至于给你铐上。 是的。 我说 啊， 报了啊。 那 明天中午我请客，我去办点潮州城，带上我姐啊。 哎，别走，留个案底，明天不请客了。姓林， 死心眼儿。 死心眼儿？不是叫陈小二吗？ 知道你还问了。 性别， 瞧着办吧。 家庭住址，家庭住址， 问你呢，你一天跑八趟，你问我 啊？问我？你明天写份检查送到派出所， 这事儿找我姐说去。 你姐没空， 那还有你呢？ 我怎么能？谁让你当我姐夫的？ 好，哎，家在这边， 我得拿东西去。 什么东西啊？ 我录像机扔路边了。 你还是组织者？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弄 走？ 爹，妈， 我打一辈子都为这弄走。妈， 老，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这回对。 经典名段。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红九。相声的种类按照表演形式分为三种，就是单口、对口和群口。除了捧哏逗哏，加入第三个演员就成了群口相声。这位介入捧逗之间的第三者叫逆缝的，意思就是填补砖墙缝隙。当群口相声的表演人数超过三人以上，往往是一群逗哏的绕着一位逆缝的打转，它的功能也相当于捧哏。所以啊，群口相声是一人捧多人逗。在1992年春节晚会上，李建华、王平和严月明就表演了一段群口相声《论捧》。 论捧讲述的是两个从捧捧捧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对一个人不分好坏的极力吹捧。相声演员王平说相声时，自己总是一副貌似冷峻一本正经的样子，说出话却常出乎意料，说话一句接一句，常常让捧哏的有种跟不上趟的感觉。再加上李建华一副窝窝囊囊爱耍小聪明的样子也很有特点，两个风格迥异的逗哏演员加上一个捧哏演员，使整段相声妙趣横生。下面请您欣赏由王平、李建华和严月明合作的相声《论捧》。 我们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好啊。 我们刚刚写出来。 好啊。 还没经过实践。 好啊。 大家听了可能不乐。 好啊。 你们是哪儿的呀？ 捧捧捧艺术学院的。 嘿，大伙听听，什么学院？ 捧捧捧艺术学院。 哎，还有这么一个学院啊？ 您不知道啊？ 你们这个学院的课程是什么呀？ 捧捧捧。 哦，全是捧。 对喽。 你们都捧谁啊？ 看您问谁了。 那有能耐的 捧， 有地位的 捧， 有用的 捧， 没用的 捧。 怎么不捧了？ 没用，咱捧他干嘛呀？ 我得问问你们俩啊，你们老这么捧人家，把人捧犯了错误怎么办呢？ 糊涂 啊！ 犯错误那是他的事儿，捧不好是我们的事儿、 啊， 明白了吗？ 明白。好家伙，我告诉你们俩就在这儿 啊， 让我们亲爱的观众好好看看你们俩捧的水平怎么样。 好啊， 捧谁 啊？啊，捧捧我。 哎呀、啊、您太好了。 我哪好啊？ 首先说您这职业就好。 是啊。 啊 哈 哈哈哈。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这还不知道就捧上了啊。 您是？ 我是相声演员。 哎呀，相声演员太好了。 是吗？ 首先说你们嘴皮子的功夫过硬啊。 啊， 你们吐字清晰，口齿伶俐，往台上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嘣嘣嘣嘣嘣，跟小铲子似的。 行，你捧假了。 怎么？ 我这个人呢，嘴有毛病，一说话就打嘟噜。 打嘟噜好 啊。打多了还好， 那是功夫。 你瞧瞧， 一般人想打还打不上来呢。 啊， 你想您要到联合国说相声，一打嘟噜那可值了钱了。 怎么着？ 大伙还以为你说外语呢。 呵， 日本人以为你是美国人，美国人以为你是法国人，法国人以为你是俄国人，俄国人以为你是西班牙人。 啊， 你到哪儿都是外国人呐。 什么外国人呢？我是说我说话不清楚。 说不清楚好。 那还好吗？ 好、哎、其实您不是说不清楚。 那我是。 您是不愿意说清楚。 是吗？ 说不清楚正是您的风格吗？ 真的。 上海的麒麟童好不好？ 好。 好就好在哑嗓子上了。 啊， 您好不好？ 怎么着？ 好就好在说不清楚上了。 嘿， 您明白。 我明白。 话说得太清楚没好处。 您说说。 艺术贵在含蓄吗？ 啊， 哎呦，就您这个话说出来让大家听了之后是似懂似不懂，懂一点还听不清楚，听不清楚还明白一点，明白一点还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您说话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烟雨蒙蒙，雾气昭昭。您这个词儿单摆副歌都是好词儿，组合到一块儿就是不明白要说什么。 哎、 您这是朦胧相声、 哎， 好好好，朦胧相声，好， 真会捧啊！我什么朦胧相声啊？我告诉你。我这说明啊，我这不行了，知道吗？一上台大伙喊下去吧。 那是心疼您。 还心疼我、 哎、怕您累着让您下去歇会儿。 哎呦， 这说明大家伙啊没拿您当外人 啊。 您琢磨哪个艺术家能享受您这么高的待遇啊？ 不对，这说明我是个废物。 废物好。 废物还好啊、 你干什么事没人跟你争 啊， 你让大家说说谁跟废物一般见识 啊，一年到头您少生多少气呀、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您是不着急不上火不操心不受累，废物太好了。 好哪儿了？ 废字怎么写？ 上一个广下边一个发呀、 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你是广发大财的人物啊。 我跟你俩说啊，我什么财我也发不了，我要光认吃。 哎呀 啊， 这您可算寻着根儿了。 我寻着根儿了。 民以食为天吗？ 啊， 现在多少人都在吃啊，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各种理由，多种渠道，天崩地裂，山不呼海啸 啊， 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都不耽误吃。你要能在吃上站住脚， 怎么着， 你也算新潮。 哎呦，我还算新潮的。 新潮要论吃，全国谁比得了您呢？ 啊， 您什么没吃过？ 怎么着？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什么贵你吃什么？ 啊， 你吃出了威信，吃出了威望，吃出了胆量，吃出了人缘。 啊， 人缘好极了，吃多少都不用你自个儿掏腰包。 怎么着？ 一头公家就给您垫上了。 啊， 您心里也明白呀。 啊， 这叫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吃吃吃屎吃吃吧。 我还吃啊。啊，我吃什么呀？ 你呀，你吃完了盘子再吃碗，吃完了现金吃贷款， 这就拉倒吧。 有的是， 你大家不知道，我还吃贷款呢，我满屁股是账了。 现账好啊， 现账。现账还好啊， 有那么句话忘了吗？ 怎么说？ 账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啊。 啊， 再者说，现在欠账的是大爷，要账的是孙子。您想啊，哪个找您要钱的劲儿，您不得跟您点头哈腰的弄个这个呀？欠着， 得 着吧， 别欠了 啊！ 我为这事都受处分了， 受处分好， 好受处分 好，好处分你一个，教育大家伙 啊， 让大家在你的身上看出来假恶丑的本来面目 啊！ 你这种甘愿牺牲自己、教育别人的奉献精神，太难能可贵了。再者说了，处分俩字也吉利呀， 怎么吉利？ 你听啊，处分处分，他处一下你长一分，说明你这个人能在处分当中成长 啊， 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再处分两次你就成处长了。 我什么处长啊，我告诉你，我开除了。 好， 开除还好， 说相声多不易呀！ 啊， 站在台上嘚啵嘚啵，满嘴鸭子冒白沫子，大家听了之后指不定乐不乐。再者说，你知你哪句话说错了就把人得罪了，开除吧。是哪如现在清闲呀？ 啊， 一开除你想上哪儿上哪儿 啊， 这儿溜溜那儿逛逛，澡堂子里头泡泡，愿意泡多长时间你就泡多长时间 啊， 泡的细皮嫩肉的，白白晶晶的，越泡越大，越泡越白，越白越大，越大越白。 不不，打住。我是掩耳啊， 我是说开除了未必是坏事 啊，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怎么着， 现在多少开除的都发了大财了。 哎呦，不是啊，你可不知道，我呀为这事都急病了。 病了好， 病了还好， 一步登天，地位提高了。 怎么提高？ 你琢磨琢磨这道理 啊！平时到了你们团，见着你们团长，你得跟他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的 啊。 你这么一病，他得上家了看你来呀。 啊， 你躺着，他站着，他得跟你点头哈腰的。愿意理他，你就哼哼哼哼 啊； 不愿意理他，一翻白眼，谁也不能挑病人的理啊。 我告诉你 啊，我可都发烧了。 哟，发烧了，好， 好，发烧还好。哎呦， 好东西都是烧出来的， 是吗？ 景德镇的瓷器好不好？ 好， 烧出来的。 嗯， 长城的青砖好不好？ 好， 烧出来的。 嗯， 故宫的琉璃瓦好不好？ 好， 烧出来的。 嗯， 你好不好？ 怎么着？ 烧出来的。 哎，我也烧出来的。 古人说的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您这样的人得烧多少茬了？左一茬，右一茬，右一茬，左一茬，可就是烧不尽，说明你生命力太顽强了。 不行，我一有病一发烧一住院，我是一无所有，到现在为止我是光杆司令了。 哎呀，光杆司令 好。 砰， 我不疼啊。 你没用。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王平、李建华和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论捧》，电视剧《闲人马大姐》中的马大姐夫王元朝的扮演者李建华本来是相声演员，师从庞杰忠先生，他长期从事相声表演中的捧哏艺术，他的捧哏朴实憨厚，曾在1986年获得中央电视台全国相声大奖赛捧哏一等奖。李建华的傻样和懒样是他的招牌。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给您送上一首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